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七月底，皇帝莱因哈特的废杀迁都令也传到了伊谢伦要塞。 将来先不提，就目前来说，可以清楚地看出皇帝莱因哈特是在个人的情感范围内处理伊谢伦的问题。在政战两略之前的层次，杨指挥官才一过世他就不想打仗了，可以这么说吧？ 的确是这样。原来如此，伊谢伦要塞没有杨威力之后只不过是边境的一块小石头而已。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原本至少在自由行星同盟被消灭之后，伊谢伦要塞就丧失了它战略性的价值，再加上帝国迁都废杀之后就显得越来越清楚了，今后废杀走廊将成为结合新统一帝国集权的大动脉，宇宙边境的开发也会从废杀走廊的方位前进，人类社会扩大的本身也会变成以废杀为中心而前进吧。没有伊谢伦要塞，历史和社会依然继续转动着。我认为皇帝原本就构想就是要创造出这种状态。 皇帝他会这么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你竟然能够看出皇帝这种策略，你的战略判断力真是了得。 其实皇帝亲征伊谢伦原本就是出自感情的产物，皇帝之所以如此固执于伊谢伦走廊，不是因为这里有个要塞的关系，而是因为杨指挥官在这里。 我想也应该是的，随着杨死的同时，皇帝也重回归一个冷酷战略家的本分。那么你对今后的开展有什么看法？ 我这不是预测，只是期待而已。 天哪，连讲话都越来越像杨了。 杨指挥官生前也经常这么说，正因为伊谢伦走廊的两端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存在，伊谢伦要塞才能产生战略性的价值，就是这样子。 我也曾经听他这么说过。 现在伊谢伦之所以能安泰无事，很讽刺的是因为他失去战略价值的缘故，等到价值恢复的时候，也就是帝国发生分裂的时候，对伊谢伦而言就是转机的到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不认为事情会有急剧的变化。亚雷海尼塞一万光年长征花了50年的时间，我们得先要有50年左右的觉悟吧。 50年之后我都已经快要90岁了，我是说如果还活着的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跟杨夫人接下了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杨夫人会被人家说她是利用丈夫的名声来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权威性，而你呢，失败的话当然会被骂得很惨，成功的话人家也会说是受到杨的余荫，说你只是夺取杨的构想才成功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只要能成功就好。 就这样，七月中旬脱离者全部离开了伊谢伦要塞，残留的人员有94万4087名，其中男性612906名，女性331181名，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男性的家属，很少有单身的。 人口构成上的男女比率不均衡这一点，虽然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不过迟早会出现问题的。 当然会出问题了，因为有一半的男人呢都是失业状态。就我来说，要我去帮那个没有出息的家伙，哼，我也很不愿意啊。 你是说哪个人没出息啊？ 对呀，到底是谁呢？ 不过说真的，想一举建设一个新国家是不可能的，到头来只能够以军团性的组织存在着。司令官，必须有一个新的方案才行。 这个时候，以新领土总督的身份抵达旧同盟首都海尼塞行星就任的罗塔尔元帅，在接收的优伯利亚饭店设置总督府，开始处理政务与军务。新领土总督位阶跟各省的大臣同格，麾下的军队有舰艇35800艘，将兵522400名之多。这支军队的总称是新领土治安军，但是非正式上以总司令的个人之名被称为罗塔尔军。罗塔尔将自己的职权划分为军事跟政治两方面，都设置了辅佐的官员。在军事方面，由贝鲁克上将出任军事察阅监之职，事实上等于总督代理的地位。然而格里巴查跟克纳斯坦 对这项人事相当不满，因为他们也是上将，却要屈居在同阶级的贝鲁克下面做事。另外，虽然只是短时间，他们曾经还是莱因哈特的直属部下，所以对贝鲁克多少抱持着一种优越意识。此外，原本在施坦梅兹麾下任职甘达尔瓦驻留舰队总书记的里丘中将，由于对旧同盟的事情知识丰富，被任命为查阅副总监。这个地位比较低，没有引起上将们的不满。另外，在政治方面，由于皇帝莱因哈特的推举，曾经短期历任本国内务省次官的技术官僚尤里乌斯·艾尔斯海马坐上了民事长官的职位。很巧的，艾尔斯海马是鲁兹上将的妹婿，而在艾尔斯海马之下，担任对旧同盟国内情势驻颜辅佐一职的，便是被派遣到这里来的高等参事官，也就是优布多留尼。 皇帝的人事安排还真奇妙啊，在杨威利意外死亡之后，让原同盟的元首以帝国官员的身份回国来，这是对民主共和制表示一种讥笑嘲讽，是不是？ 难道你还不懂吗？皇帝现在唯一的乐趣就是看这个不要脸的人受到众人的羞辱。哎，算了，只要活用多留尼的能力还有知识就可以了。那个家伙的人格先不要去理他。 用而不信，这句罗塔尔所说的话正式被记录下来。罗塔尔打算当发现多留尼有不轨或可疑的言行时，将多留尼一举给处决掉。为了制造将他处决的借口，才接受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人事安排，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从伊绪伦要塞脱离的将兵们要求允许他们回到海尼塞。 您觉得怎么样？虽然是脱离的人，但是也是不法占据伊绪伦要塞对抗皇帝之辈，无条件赦免他们的罪，这样妥当吗？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单纯。想要把100万以上的男女全部拘禁起来，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旧同盟民心的问题，把他们的不安扩大是很愚蠢的事情。 结果罗塔尔给脱离者之中的民间人士跟非战斗员完全的自由，驾驶跟士兵们登记完姓名就准许回家，但是军队的士官以及尔发自治政府的公职人员则必须登录指纹，一个月一次必须向总督府报到，重新更换登陆卡片。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使得罗塔尔又陷入沉思之中的是，因为他在高级士官的名单中发现姆莱中将的名字。 他因杨威利的参谋长而赢得名声，主动表态脱离，自行率领着脱离者离开。会有那么多人脱离，也是因为看到他要脱离的缘故。 可能是他看破杨威利死后的伊绪伦没有未来，虽然人心是不可能永远不变，但是这样就变节的话，总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你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你回想一下利普修达特战役结束的情况，皇帝为什么还要眼睁睁地让刺客闯到御前呢？你不认为这是应该留意的事故吗？ 那么是不是要收押姆莱这个人呢？ 不，还没有必要这么做，暂时先监视他的行动就可以了。 是。 总之，罗塔尔并不想严惩从伊绪伦来的脱离者，他想对故人杨威利加以赞扬。那么旧同盟市民对于背弃杨威利的人就会大肆批评，这也正是他所算计的。 新总督这个人啊，也还真是恶心啊。 怎么了？ 总督府后援杨威利元帅的追悼式，什么嘛，根本是想要两重三重的政治效果。 从伊绪伦流入海尼塞的脱离者当中，有个自称善良老百姓的三人组，他们是以前被杀骄傲的独立商人，同时也是杨威利的好朋友波利斯科尼夫等三个人。 连号称自由商人的国度的废杀，如今都下降成帝国专制的大本营，活太久也没什么意思了。 可是把政治跟军事中枢设置在费沙，这也带动经济交通上的联动。原来这个莱因哈特皇帝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 就因为这样才不可爱嘛，脸蛋都已经长得那么好了，这就应该感到满足了，应该把才能或者气量分给别人才对嘛。 哦，怎么了，船长？ 有什么不对吗？ 去年我们不是跟尤里安到那个叫什么地球的行星去吗？我记得在那个阴森森的地下神殿看过那张脸，好像是主教还是什么大主教的。 啊，他们是地球教徒， 而且还是相当高的干部。 如果是真的，那么只是暗杀杨威利的人可能就是那些家伙。 哼，而且可能性非常高啊。留在暗杀现场的只是一些活着的凶器罢了，在背后操刀的家伙不晓得躲在什么地方庆祝呢。 被带到伊谢伦的那些地球教徒们结果也什么都没说就自杀身亡了，背后的关系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呢。 不是他们不肯说出来，实行犯只管杀人，其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巴克达上校连招供界都用了，还是没有用处。 哎，所以我说干脆马上把他处死算了嘛。尤里安那小子到紧要关头就是欠缺判断力。 我知道他非常不愿意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杀人嘛。 哼，那个尤里安呐，我是承认他很有才能，不过做事情要稍微横冲直撞一点才行嘛。光凭理想跟良心是赢不了那个皇帝的。 船长的歪理啊又出现了，不过他这么年轻却做得很好哎。为了继承杨指挥官的伟业，干得蛮起劲儿的，不是吗？ 总不能老是拿着杨威利当范本做事啊。杨威利都已经死了，杨那个小子也真是的，如果跟皇帝决战被打倒也就算了，竟然会死得这么意外。 罪不在他，罪在那些地球教徒身上。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现在才跟踪他们，不是吗？我记得那栋房子是 前最高评议长不久将以总督府高等参事官的身份回来那个优步多留尼的旧宅啊。 这下可好了，看样子在海尼塞也可以看到精彩的好戏了，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吧。 指挥官，我在做一件多么狂傲自大的事啊！这是一件多么自不量力的事，我自己很清楚。我是绝对没有办法像指挥官一样。我所能办到的只有，如果是指挥官会怎么做，不断地询问自己的记忆力跟理解力罢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指挥官这么早就过世了？ 一个好人，一个伟大的人，毫无意义地被杀死，这就是战争，就是恐怖主义。战争跟恐怖主义之恶就在于导出这种结果。 这个我懂，不，我很尽力想去了解，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指挥官被恐怖主义者没有意义的杀死了。如果要让指挥官的死死得有意义的话，那不就变成承认恐怖主义的效用吗？而且也是变成生者将死者的尊严拿来做政治性的利用，不是吗？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指挥官，我们为了保护指挥官所遗留下来的民主共和制的小小幼苗，连死者的协助都是万分的需要啊。 哎，我的天哪，结果是非得依赖个人名望的民主共和政治啊。 这的确很讽刺，指挥官迫切追求却未能如愿的作为民主主义人格化的个人，如今我们这些后继者终于找到了。 那就是死去的我，是不是？ 只要把指挥官生前最讨厌的虚像扩大的话，那么指挥官这个理想就有实现的可能。在皇帝莱因哈特手下，宇宙的专制统一几乎快要达到这个时期，民主共和制的理念以拥护民主主义的英雄杨威利的形式第一次得以在专制政治的激流中存在。因为指挥官在不败的情况下过世了，连皇帝莱因哈特都没有办法打败指挥官，永远不能。可是我真的很希望，真的希望你还活着，即使是连战连败都无所谓。指挥官， 请进。 你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是有一点，不过我终于了解了，依照自己的构想来驾驭发展事业， 跟在被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处理事务完全是两回事。看来今后得靠我自己找出行动原理不可了。我是这样，尤里安，你也一样啊。 是啊，真的是这样。 哦，给你，拿去喝吧。 哦，谢谢。 这是克罗希尔家祖传消除疲劳的药。 哦， 这不是什么饮料，这是药，难喝的话是当然的。至于原料跟制法保密，这是为了安定喝的人的精神。那些会耍嘴皮子的人大家都走了，突然之间伊谢伦变得好空旷哦。 可是你并没有离开啊。 很可惜的，我这个人并不喜欢搬家。还有，我非常的尊敬杨夫人，我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帮她一点忙。这是理所当然的了，看到菲利加那个样子却不想帮她忙的话，身为女人这样子太站不住脚了。 男人也是一样。 菲林加跟杨指挥官在一起生活是一年，我母亲跟父亲只有三天。我曾经问过菲林加一个很失礼的问题，我问他你看上杨指挥官哪一点。那个时候菲林加并没有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你也遇见努力想要完成被赋予的责任的男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不用完成就没事的话，我也想这么做，不过我又没有办法找个人来代替我。 你好像认为你自己很不成熟的样子，虽然实际上你是很不成熟了，不过没有必要以不成熟为耻啊。像我就把不成熟当武器，每天都过得很高兴。 真不愧是先扣部中将的女儿。 我觉得菲利加真的很伟大，不过正因为如此，男人才会得意忘形吧。不只是杨指挥官而已，凡是利用女人的宽容心不负责任的男人都是最低级的。 哎呀，我的天哪，父女的感情还没有修复啊，人家那边的就到了半修复好的状况喽。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那个女孩善变。 不不不不不，像你这种俗气的男人是不会懂的，女人心就是这样子。 你又懂了。 哎，不过说真的，什么事都不做就自动有美女靠过来的这种事情啊，尤里安的命运绝对不输给杨指挥官，跟某位仁兄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你可要知道哦，只有一个人而已，跟某位仁兄到处拈花惹草是不一样的。 光是羡慕嫉妒是不行的，雅典波罗中将关于女人一的下面就是零，没什么小数点之类的东西，懂了吗？ 谁在嫉妒啊，这个世界上跟你价值观不同的人还是一样有啊。 只有那个凭着侠气跟狂醉革命的仁兄而已。 怎么说呢，年轻人如果能和好相处的话，这也表示精神上的成长，这是一件好事啊。 没错，把青春都花在革命上那就太空虚了，的确是件好事。 你呀， 关于我们本身正式的名称，如果叫做共和国的话，这样会失去跟帝国政府关系的修复跟妥协之路，而且国家、政府、军队三者的关系也会变得太过于复杂。有没有什么适当的名称适合这种小型的组织呢？ 伊谢伦集团，这个名字不错吧？还押韵哎。 驳回。 为什么？拜托你不要用你那种贫乏的嗜好来判断事情。 在革命史上，所有集团两个字的革命组织都在中途失败了。我可不想把这个伊谢伦变成民主共和政治的目的呀。 哼， 光是在名称上求奇是没有意义的， 杨指挥官也很讨厌这种事情，又不是永久性的组织，暂时用伊谢伦共和政府怎么样？ 结果这个名称顺利通过被采用了，这个名称是否能在历史上绽放美人的光辉，就看今后的一切。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了容易跟尔巴独立革命政府做出区别，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叫做八月的新政府。需要的布局单位都设置了，但是很多的人事都尚未定案。即使如此，尤里安也不感到悲观。大约在300年前，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之父亚雷海尼塞，随着他展开10000光年长征的人群里，著名的政治家一个也没有。基于反专制思想，一直在忍受虐待与压抑默默无名的人们，忍受长达半世纪的苦难之旅，才终于完成了建国的伟业。这些人没有一个从一开始就是光芒闪耀的伟人。 把亚雷海尼塞跟杨威利的肖像并列，摆在总会议场、中央委员会主席办公室，还有革命军司令部这四个地方就行了，其他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变成英雄崇拜那就不好了。 跟国父并列，杨指挥官一定会很害羞的，他会说身份不配。 他所希望的是在天上或是来世能够好好的睡个午觉，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至少要让他看一看才是啊。 嗯， 就这样，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8月8号到了，这是杨威利死后的第63天。 老公，你要好好看着。我菲利加·葛林扬，在这里基于支持民主共和政治的人们的总体意见，郑重地宣布，伊谢伦共和政府正式成立，始于亚雷海尼塞对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的战争，今后也将持续下去。在这种不利、时运不济的情况下，感谢各位依然愿意共同培育民主共和政治的幼苗。谢谢大家。还有，等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希望能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说一声，各位辛苦了。 伊谢伦共和政府万岁！ 去死吧，皇帝莱因哈特！ 伊谢伦共和政府万岁！ 去 死吧，皇帝莱因哈特！哦！ 你。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8月8号，伊谢伦共和政府诞生了。跟帝国的人口比是400亿比94万之悬殊，只有全人类的42万5千分之一，依然飘扬着民主共和政治的旗帜。罗格兰王朝银河帝国还是没能够完全统一整个宇宙。杨威利的过世所带来的促进跟延迟，何者会有所贡献？所有活着的人 都没有办法预测到这个结果。 宇宙歴800年、新帝国歴2年、同盟領を併存し、宿敵ヤン・ウェンリーを失った皇帝ラインハルトは、未来の目標を喪失したかのように見えた。主君との階級の中、漠然とした不安に苛まれるミッターマイヤー。それは、ノイエラント総督となった親友ロイエンタールの動向によるものなのか。次回、銀河英雄伝説第87話、嵐の予感。銀河の歴史がまた1ページ。